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7月10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临近悲惨灭亡的最后挣扎》。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最近美国对于中国在阻止北方开发核武器问题上的作用公开表示不满，并无奈地要求中国加大对北制裁施压力度。特朗普直接加以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采取积极行动，那么美国将采取单独行动。白宫和美国政府的高层当权者、美国国会和美国军事当局的高层人物，甚至已被退出总统宝座的奥巴马也宣称要更加强烈要求中国对北方施加压力。美国一方面对那些和我国进行交易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将中国列为最严重的人贩国家来加以刺激，另一方面重又提起中国南海领有权纠纷问题，还策划伙同南朝鲜傀儡集团一定把萨德强行部署在南朝鲜等竟然触犯中国的核心利益来施加压力。美国强盗般的狂政是一种垂死挣扎而已，如实地表露出了他们再也没有办法阻止我国时时刻刻威胁他们自己生命的核能力高精化的极度绝望和挫折感。要通过对朝鲜周边国家施加压力，切断一切资金来源和贸易渠道来完全窒息我国，这就是美国的阴险企图。他们批准向台湾销售多达13亿美元的大量武器也不改变脸色，反而声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还在大洋对岸架着二郎腿而坐，对中国指手画脚，其傲慢的样子简直是不堪入目的。加上如今还有南朝鲜傀儡集团也与美国狼狈为奸进行对华施压。不久前南朝鲜执政者访问美国时贸然大吹大擂，说什么部署萨德是一个韩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对此予以干涉是处事不当的，以萨德部署为由进行经济上的报复是不妥当的，强烈敦促加以撤回等等。他还与主责一唱一和，大言不惭地说中国因为对比制裁和施压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实说明，美帝国主义者的强盗要求是无止境的，如果对他们做出让步与进行妥协，就只能遭到羞耻、屈辱和灭亡。谁要是有远见，谁就要正视有自主和正义取得胜利的当前大势所趋，做出明智的选择。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7月10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临近悲惨灭亡的最后挣扎》。